在天阳天辉，有几日给成为德战，忘不了前功，折回都有山。 江山多，不计今人的不前，在于你和那八千里姻缘因何故，这日你成为不战刘禅，我虽不是被人为名言， 为是我的几日成为不战，有一桩真故事不敢明言，小听过在天门两个交战，我弟娘押两跑来的北方，我有心面子乃我身材般不能过关， 你那里修得要紧，但你边比要紧，高堂不不阻拦， 公子虽然不阻拦，我有令箭怎过关， 用心怎你紧披肩，怕你一去就不回还， 公子若肯赐令箭，我不天命我的可还， 宋义你此路途远，一夜之间你怎能不还， 宋义啊虽然路途远，快把家庙你也还， 听众朋友，下面请您收听王蓉蓉演唱的京剧《玉堂春》当中的几个唱段，先请听一段西皮散板。

再请听西皮原版《初见面银子三百两》。 最后请听西皮原版转流水，自从公子回南京。 Yeah.